讲课的时候讲到了这个小县兄他们这个花楼蟹白结构，那从这个结构分叉出去的话，我就觉得可以顺便先把兄弟篇讲完。那我们现在翻到第15至18条这个地方，我们把兄弟篇快速的看一下。那这个张仲景的兄弟篇，他在汉朝来讲的话并没有太多的临床上面的让人困惑的地方，就是他治疗就是这个人胸口闷住、胸口闷痛的状态。那可是呢，今天如果我们要做这个中医的系统诠释的话，胸痹篇就会有一个难搞的地方，就是张仲景胸痹篇的这些方剂内容跟现在的疾病名称很难做出一个精确的对应。也就是这个张仲景说，如果你胸口是这样一种闷法的话，那你就用这个方。但这样的一种分法，今天的临床有的时候，这个是分类为什么心脏病，这个分类为什么心脏瓣膜，这个算冠心病，这个算什么心血管堵塞，或者是这个算气喘病发作。所以这样的一个对应会变成，在做一个临床的辅助诠释的时候，在如果今天就胸痹篇特别会让人不临床的时候觉得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是比如说这个病人来，他已经告诉你说，哦，我是经过什么什么检查，那在西医院已经检查了，我是什么瓣膜脱垂，或者是我是什么什么冠状动脉怎么样，就是重故事情节来的时候，一个熟悉张仲景胸痹篇的人，有的时候就会觉得，那这里到底是哪一个？这个地方是比较为难的地方。不过呢，我们就把张仲景自己说的辩证点，稍微说一下。那张仲景是说，这个人会胸痹啊，是因为他的上焦的能量不够。那至于说脉象是不是一定他说的阳为阴邪，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就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的人的脉象其实都是上焦脉偏为下焦脉偏弦的，至少在我们台湾大部分的脉象都是这样子。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心脏病或者气喘病，所以这个脉象就只好就先搁着了。那再来呢，15至20条的这个胸痹最常用的方剂，瓜蒌蟹白白酒，还有后面有一个瓜蒌蟹白半夏。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都不管是哪一条的症，就直接把这两个方合放来用就好了，就是也加半夏，也加白酒就可以了。那但是它这边有一个脉象是，当这个人啊，就是发喘，然后胸背痛啊，或者是咳嗽，那他说寸脉沉迟。关上小井硕者，算了，这脉象也不要管它了，因为也很多人是这个症状，但是不是用脉象，用这个方还是有效。所以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跟瓜蒌蟹白半夏汤，它的这个症状差别呢，我们说一个最单纯的，就是你这个胸口这一块闷痛的，就这样。然后瓜蒌蟹白半夏汤有多一个，就是心痛彻背。可是心痛彻背这件事情，如果说到有明显的心痛彻背的话，通常是今天的医学讲的冠状动脉的内侧血管壁剥离，那个是爆痛，而且会痛到就是说，以西医的观察都认为会沿着一条中医说的心经，一直那个痛会传导到小指头痛，这样子，就是这个连一条心经都有点痛起来。那冠状动脉内侧剥离 好像对于庄仲景的方剂来讲，最接近的是那个后面有一个九痛丸，乌头赤石之丸。可是这个乌头赤石之丸，到底对于那个，因为这东西今天，老实说是因为今天有了西医的观察，所以会让人觉得，啊，我动脉血管壁剥离，你用一个居中区含的这个方子，真的会有用吗？就是一旦你有了西医的解剖的人体地图的时候，你会觉得相当不可能，反而变得这个方面不太好，不太敢用了。不过我们现在如果不是那种剧烈爆痛型的，有的时候这个人心脏病发作，他胸口也闷痛，甚至连背后这个地方也在不舒服。当然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人体地图，中国人面对这种心痛设备哦，常常会说这个是心脏连到背后的输血的心输，足太膀胱经上面的心输。但是真的是那么精准的那个背就是痛心输一点吗？有没有人在西医的临床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的？如果没有的话，我现在就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这个闷痛有设备也好没设备也好，首先刚刚讲过的瓜蒌石这味药就是要捶碎了才会有用，他能够把那个腔子里的痰刮下来。然后蟹白这味药，今天我们在菜市场或什么腌菜店叫做桥头，你听过吗？ 老师，蟹白和桥头是两个。 真的吗？ 真的，我们市场这个分是几种，就是蟹白也分两种，一种是入药的，一种是食物，它是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桥头的话是长长的哈，蟹白毕竟是圆圆的。 这样子。哦，这样子啊，那就用药局的那种蟹白好了。 啊，对，药局是圆的。 那就用药局的那种，因为其实中药材来讲的话，蟹白是最好用新鲜的。那新鲜的哪里买得到？有哈。哦，好，那买得到就好。新鲜的比干货好用，这样子。那蟹白的话，好像是从前中国不知道是曹操还是谁的古诗啊，就是古时候有一个时代有一首什么中国的诗，用那个蟹露。这个词就是泄的意思上的露水来形容好像人生很短暂怎么样。那这会用这个方法来形容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的叶子表面有一层类似蜡质的质感，所以它那个叶子都留不住，这样就滴下来了。所以当然葱也好蟹也好蒜也好，大概都是有通阳气的效果，但是这个通阳气的效果之外，可能在帮助这个瓜蒌石在作用的时候，可能可以把什么管子上面滑的痰滑掉吧，就是可能在滑痰上面有一个也有一定程度的效果。那或者说如果你用蟹白去煮粥的话，通常以通哪里的话好像就比较通大肠之气哦，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药性。因为主要是讲到张仲景的兄弟篇，我自己里面一直会有个混乱，就是这个是西医说的是什么，西医说的是什么。那种胸口闷痛，请问一下，那个西医说的心脏瓣膜的病会胸口闷痛吗？ 会。 哦，不太知道哈。 会。 那西医的什么心脏病是会胸口闷痛的？我也不知道。 不由足。 那什么风湿性心脏病会不会胸口闷痛？我也不知道。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到底是血管堵塞，还是瓣膜脱位，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总的来讲，如果我要替张仲景说一点广告词的话，就是这个人的心脏会有病变，是因为这个人的心脏的外面被包在一层热毯之中，所以。这个心脏因为它旁边有热痰，它不舒服，所以它要闪躲，所以就什么东西歪掉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心脏因为外面有一层热痰裹住了它，因此这样子闪来闪去，就是那个心脏的姿势不对了之后，那这个姿势不对的心脏可能是瓣膜坏掉，可能是血管堵塞，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在张仲景的用药框架就会觉得你要先把心脏所处的这个环境调理好，心脏才能舒服， 那心脏舒服了，它放到对的位置了，就好像有人说什么坐姿端正的时候人会怎么样怎样比较好一点那种感觉，让其他的就会附随着一些我们以为日积月累慢慢坏掉的部分，它就有可能自己又慢慢好起来，就是先帮心脏调姿势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方剂。那我们实际上煮的时候呢，也加瓜蒌实，也加蟹白，也加半夏，然后煮好以后呢，也拿一小杯那一碗药汤，你也拿一小杯比较烈的酒，什么二锅头啊、白干啊、高粱酒啊，这样倒进去一起喝，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药的克中， 我有一次胸口闷痛用克中有好过，所以我会觉得少量的克中，我自己的使用经验是有效果，而且我没有加酒。可是这也不是，我不是这个病的老病号，我只是偶尔痛一次而已。所以我认为面对那个老病号的话，是一个完整的方剂，它的药性会比较足。那再来啊，下一个，如果以辩证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分量非常单纯。这个枳实、蟹白、桂枝、厚朴、瓜蒌汤，跟下面的桂枝人参汤，桂枝人参汤其实就是理中汤再加桂枝而已，就听起来讲就是肉桂理中汤了。那这两个方子呢，他说这个人的身体感是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塞住，然后呢胁下逆强心，所以这个感觉，因为如果你要用那个跟其他的方剂来感觉的话，后面有一个别的方啊，是胸口好像那个痛的感觉是被往下扯的，那叫悬痛，而这个就是相反，这个的胸口的痛苦感是往上顶的，这样明白吗？是不是从斜下歪的顶过来都没有关系了？就是这个人的胸口痛的时候是有一个被顶住的感觉，就也就是这个方的辩证也是那个被顶住的感觉。那这样的话，以张仲景的用药概念的话，大概就是那个地带除了一些能够把那个地方的热痰拿掉的药，另外就是有一些把它开通的药，往下面，好像往下面的方向开下去推开的感觉，这样的一个方剂。那至于说桂枝人参汤，我想历来很多中医的概念都会觉得，哎，理中汤加一味桂枝，或者说今天比较接近肉桂，那它为什么能够对这种撑住胸口的那种痛苦感有帮助呢？但是我曾经听到一位中医老师，但他本来是西医出身的，他曾经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人的一颗心脏在生物发生学上面，瓣膜跟消化系统是同进退的，所以当一个人的心脏如果是有瓣膜的病变的话，通常要把消化系统补到相当好，他那个瓣膜才会好起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这个逻辑也不是针对张仲景的这个方剂在讲的，只是从这位老师的这个逻辑在说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张仲景在处理心脏的药方有很多是在调理脾胃的药物结构，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我对整件事情觉得相当不明确的一个黑盒子，就是为什么一个人脾胃的运化能力调理好了，心脏的部分有可能同比例的变好，那或者你说什么我们乱讲啊，就比如说什么脾阴实跟心阴实的关系，这个是火生土还是土生火都不知道了，阴实是逆生嘛，是土生火是不是？所以就好像是比如说脾太湿，就是比较严重的脾胃散症的那种脾很湿的患者，有的时候就会并发成那个瓣膜问题所造成的心跳不规律，就这个是中医临床是可以验证，就瓣膜问题的心跳不规律常常是找到他有这个脾胃散症的时候就吃脾胃散，那个心跳就规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在我们今日的西方医学或者说科学研究还没有很确定的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脾胃这个消化轴跟心脏的功能是有相关的，所以我们只能姑且抱着这个假想来开这些药。但是用我们现今有的那个中医的人体地图或者现今有的西方的解剖学，我都觉得好像 专用型的这些方药跟我们今天说的心脏病有一点扣合不到一起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个茯苓杏仁甘草汤跟橘皮枳实生姜汤，我的话开这个药是很偷工的，就是两个方六味药都放在一起煮就对了。科学说让我是六味一起放，我管你是偏这个还是偏那个。那如果你硬要我说的话，这个茯苓杏仁甘草汤的主打是有一个人，他是长期的有气喘病的病史，那他觉得胸口开始憋闷起来了，要快要喘不过气来了，他觉得气喘病快要发作了，那就吃这个灵性甘就好了，就这样，胸口开始闷起来了，开始呼吸困难了，就吃这个灵性甘。那橘子姜其实治的也是一样啊、哦，那就是觉得胸口越来越闷，越来越塞，越来越闷，越来越塞的那个当下，用这个方子是蛮有效的。那无论是其中哪一个，都是还蛮有效的。那我这样讲其实很粗糙了，可是张仲景的辩证也只能这么粗糙的完了。那至于说你临床遇到的是什么病，那就再说。就你能够照张仲景的主症框架开药的话，通常都还蛮有效的。那等到有效以后，可能你才会发现说，哦，这个是西医说的什么什么病这样子。那至于说薏仁附子散，我倒觉得比较单纯，因为薏仁跟附子的药性，我们比较能够为它。就我为他定出一个比较清楚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的那个有点像是肌腱的那种结构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医说的筋啊，这个橡皮筋的筋，那个筋如果受了湿气就会绞紧，所以呢，当你的心脏的某一部分的组织受到了中医认为的所谓湿气的影响的时候，它就会抽一下，偶尔会绷紧抽一下，所以如果你的那个胸口动是偶尔抽紧一下的那一种，那这个薏仁附子散那是相当有效的。那不知道能不能对到今天什么风湿性心脏病什么，但是严格来讲都不能这样对应的。所以就是我只说，如果你的胸口偶尔会抽一下，然后抽一阵子又好了，那这样的一种时发作的抽痛，用薏仁附子散的效果是很好的。那我们以病机来反推的话，游泳容易抽筋的，也是遇湿而抽紧的。所以也是这个方这样子。那这个橘皮那接下来这个桂枝生姜枳实汤，它的主症跟前面的那个枳实泻白桂枝厚朴瓜蒌汤的不一样，就是前面那两组方，它的主症是那个闷痛的感觉，是被从下面顶上去的闷痛感。那这个的闷痛感呢，就是从上面被拽下来的扯痛感，就这样，主症就这样的差别而已。那当然你可能会告诉我说，今天心脏病的患者几乎都没有人有这个主诉啊，什么顶上去的痛还是拽下来的痛，那没有就算了。来张仲景他只说我是治胸口痛，我没有说是心脏病。那实际上心脏病的患者，我想有一半大家都挂到之前讲过的痰饮的那个护房脊汤去。那再来这个乌头氏枳实丸，就是临床有效，可是我们即使是中医也怎么样都想不通，这个冠状动脉剥离的这种痛，怎么可能用这些药物会治得好呢？这个花椒，张仲景的那个治疗那个水流到肠子外面去的痰饮的那个起胶利黄丸，用的是花椒的种子。另外还有一个方子叫做大建中汤。里面用花椒是用在那个花椒是这个人肠膜啊，整个因为阳气不够，肠膜都松掉了，肠子都变形了，那样是用花椒把它收回来。所以花椒的药性在仲景方里面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剂可以让你知道花椒是这样走的。那历代去分析这个方子里面的乌头跟附子的话，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古时候人认为是这样痛，但是今天在西医院痛的人不一定是这样痛。就古时候的人理所当然会认为说，父子跟乌头是属于母子关系，乌头是妈妈，父子是小孩，所以父子跟乌头同用，就是要治疗一个里面的心脏连到背后的心枢都在痛的一个连属的病。那至于枳实枳是汗接气血的药，干姜是暖药，就这样加在一起，那是这样的概念在开的。那临床就是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效，但是通常还是有效， 可是有效的时候你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没有效，就这样。那再来这个，接下来就是玄附花汤，这个在金匮要略本，它不是称之为兄弟，金匮要略本是这个甘灼，就像前面讲的那个，协灼于肾经，用甘甘宁煮汤那个肾灼汤，它是金匮要略本是跟这个放在一起的。他说如果有邪气灼于你的肝的话，那你的肝气不舒畅的时候，它会那个黏着的肝气会形成一个状况，是黏着的肝气会形成一个状况，是这个人呢随时喜欢，不是随时，这个人就是通常会喜欢有人在他胸口踩一踩。所以大概有这个汤症的人，不要说太严重的时候，那个病人他家里刚好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他就喜欢躺在沙发上，然后把小孩子抱着他的胸口，抱着小孩子在胸口多踩两脚，就是喜欢这样子被踩的。那如果没有小孩子踩的话呢，就是自己会这样。那这样的动作你会看到有人会喜欢这样做，偶尔会有，对不对？那就代表他这方有什么东西塞住了。而那个塞住的东西，玄附花的主治啊，中国人是认为它是一个能够怎么样转一圈把某个位置的痰水带下去。那么近代的中医是发现玄附花所谓的金匮草特别能够带走热摩积水，热摩炎热摩积水的那个痰。那在《伤寒论》的平行文献《敦煌府行诀》里面，玄附花的主治点是被标示为喉中芥芥然，就是喉咙这边梗梗的，好像跟张仲景的半夏厚朴汤反而有点重叠了，也就是这样子梗上来的一种痰是这个花的主打。所以这不管是积在热摩还是怎样，反正就是上方的某一个层级有因为你的某一类型的肝气郁结而造成痰水在那个地方不能动的时候，那你的因为我们开张仲景的方很简单，所以你不用去考虑那么多到底是肝气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人胸口就是想要被踩被捶的不开。当然就是要，但是哎，这个方子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哦，它要用一个少许的新染的红布。那我们现在新染的红布，淘宝网买到，我们是现在是化学染的，对不对？所以那我们要还原一下啊、哦，就比如说古时候，如果一条新染的红手帕，它可能它的染料通常是来自于，比如说茜草好了，那这个手帕呢，可能是丝织品。所以它是蚕土的丝，对不对？那染一个布的助染剂，可能是那个类似草木灰的那种比较碱性的什么东西。所以呢，今天我们如果要示范这味药的话，就比如说你放两个蚕茧，再放两片茜草，再刮一点那个做茧粽子的茧丢进去。就是仿造，就是你的锅子里现染的啊，就是这样的感觉。那但是其实就像但是其实啊，这个刚刚讲到那个刮一点那个做茧粽的茧，我记得是《十一师秘药》还是哪本书，就是有一种茧类的，据说是各种妇人的出血不止的特效药还是什么东西，所以那个对于血液是有某种影响的。那所以就姑且这样，不过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方子要治你一个胸口喜欢被踩、喜欢被捶的感觉。那通常那个有没有蚕茧、有没有茜草、有没有一点茧，就关系不大了。就是有葱、有玄附花，通常这个药方就会起效的这样子。那再来呢？他说有一种人的心脏不舒服，是他心跳的时候觉得会有感觉到自己的心一跳一跳，可是他感觉到自己的心一跳一跳的那个感觉。是在心的下面，比较是胃的地方，会觉得每心跳一下，胃就跟着震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像是你的，如果以这个方剂导果为因的去想的话，就好像是这个人他是这个胃有一点肥，有一点水肿，所以本来心跳是不会打到胃的，可是因为他的胃有点肿了，所以就变成会打到了，所以就。麻黄是一个很能让人体燃烧脂肪减肥的药，半夏是一个祛痰的药，加到一起做药丸的时候，那就让他的胃减肥了，大概这样。可是这个呢，半夏麻黄丸的那个减肥，又跟 之前讲到那个胃下垂的那个脂竹汤，那个脂竹结构不一样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是胃突的，那就还是用脂竹汤。那如果是有些人是比较喜欢研究这个张仲景的方剂里面用药逻辑的时候，像太阳篇我们提到过一个发汗后腹胀满的破姜拌草参汤，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胃突的脂竹汤。其实比较龟毛的本草学家是会很花心思研究为什么这个方用后破，但是那个方只用枳实，那就是内脏会向下扯的情况用枳实可以有提垂的效果，但内脏就是什么东西想往外推开的时候用后破比较可以帮它之类的那个本草逻辑。那接下来这个胸痹心下痛有恶血积累，用酒痛丸。那这个酒痛丸是巴豆剂，那这个狼毒是什么东西？历代各种考证都有，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你说没有狼毒，或者是随便放个叫做狼牙的药也好，或者放一个，有人说狼毒就是仙鹤草什么的，什么说法都有。那我觉得什么说法都有都没有关系。就如果你查书，查在百度上一下，百度一下说狼毒是什么，然后各种说法，那就每种都放没关系。反正有一个猫道就好了，因为这个药非常的强势，所以其他放错药没有关系。那这个巴豆剂啊，会让人看得很眼熟的是这个酒痛丸。酒痛丸其实跟我很熟悉的那个温白丸是很像的。我们刚刚太阳篇插几条会碰到一个三物小白散，那所以我现在要说酒痛丸的话，我觉得比较容易解释的地方是，他说治疗这个恶血积冷，而张仲景的那个三物小白散，他所针对的桔梗、巴豆、贝母的那三物小白散，他所专对的是这个人的胸腔，就是已经黏着了一大堆的冷痰，那个因为痰如果已经开始有一点胶质化了，那个就不归半夏的事情了，因为半夏还要是液体的才行。那当他黏了这些冷痰，那你就用那个比较在肺里面把那些痰挤掉的药物，像桔梗、像贝母，都是帮助肺挤痰的药。那当然，这个贝母好像今天的浙贝母比较会挤痰，川贝母的话就比较是止咳化痰了。那这个桔梗、巴豆、贝母的三物小白散，因为巴豆是很凶猛的药，所以这样子吃了一点点之后，反应相当激烈。我记得我在前三年吧。应该是徐哥哥的那个后埔学校的二期的学生之类的，二到三期的学生跟我讲说，他们徐老师曾经做过一点点三物小白散分给同学们回家试吃。当然这个时候我内心也是有一点点黑线，就是说这是什么居心啊，但是没有关系，像我们这种中医界的教主都是很会误导别人乱搞的，对不对？那结果呢，同学试吃以后回来就分享啊、哦，使用心得。就有的人说我是七上八下，有的人说我是七上七下，就是吐七次拉七次，吐七次拉八次之类的，啊，就是几上几下的问题，就是又拉肚子，然后又狂吐这样子。那但是巴豆是我自己这样说，我说同样重量来讲的话，以驱寒的效果来说，巴豆比附子强200倍都有。那砒霜又比巴豆强200倍，所以你如果真的很寒的话，请吃砒霜，谢谢。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么强力的驱寒药的巴豆，那三物小白散它的药物是在那个巴豆的作用只针对在肺，所以那个巴豆的药性有点没有地方去，所以在那边爆炸得很凶。但是到了唐朝日本医心方里面的温白丸，但是传为从文献到的，在中国是和气局方才出现的那个温白丸，所以那个前面加一个温字，就是让你的这个药方变得很温和了。那这个温法是温白丸的温，是温是在那个巴豆剂里面也加吴茱萸，也加乌头，也加柴胡，也加菖蒲什么的，就是把这个巴豆的药性能拉得多散就拉得多散，就帮它乱指路，让它的力道能够分散。那我觉得以日本医心方里面讲到的，因为我们中国的和气局方里面提到温白丸，它的方剂论述没有医心方完整的，所以医心方里面是讲说有一个姓殷的人，他的 在哪里当官，他的太太，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内脏有什么问题，然后遇到一个什么什么道士，然后给他一个方，然后怎么样，那讲得很详细。那大概的故事情节是说，这个身体里面有肿瘤之类的病的这个女的啊、哦，就好像每一次吃几颗，每一次吃几颗，然后她累积到了十几二十天以后，药性累积够了，就大量的淤血，不是从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那个子宫的瘤哈、哦，可是大量的淤血是从大便里面出来，然后出来了以后，这个人的真假就消掉了，大概是这样故事。然后这个方剂的另外的主治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内外伤，比如说什么从马上摔下来啊，体内有内出血啊什么的，都可以用温白兰把它拉掉。那温白兰我们今天的人完全没有办法像唐朝人那样子吃，一餐饭我觉得这样，比如说啊有淀粉夹住的话还可以，我的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我是今天吃一碗饭的话，我一碗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吞两颗温白丸，再把另外半碗饭吃完，这样的一种饭间夹温白丸的方法还可以让我不至于肚子太痛，但是两颗对来讲是有点刮的感觉了。那我们家大婷是比较喜欢直接感受药性，所以他是说他是一颗空腹吃他撑得住，就他觉得一颗就能够感觉到那个哪里走到哪里，因为那个温白丸如果直接以作用在免疫系统来讲，它直接就在你的肠膜里面动，然后大婷说他是钻这个地方之类的，就大婷比较敏感。那不过呢，我自己如果以一餐夹一颗温白丸这样子每餐夹一点的吃法的话，通常是也是累积到十几天之后会觉得好像小腹的这个地方有东西在里面刮，有点热烘烘的，然后里面被刮的感觉，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想上厕所，然后也不是拉稀，而是拿出大量的像泥巴的大便。那个大便比较像是那个我说断食疗法在做的时候，那个淋巴球在身体里面到处吃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吐出来的那些大便，所以它是那种极端强化你的免疫机能，然后去把身上不要的东西吃掉的一个方子。那这个只是以单以温白丸做就保养来讲，但是温白丸的厉害的地方是，好比说，这昨天晚上吃饭，人家告诉我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自己是西医的女的，然后她的那个子宫曾经生小孩的时候做过手术。但做了手术之后，他的复原状况就一直没有很好，就是常年的，就是其实蛮痛苦的。那这个痛苦是怎么样呢？是据说后来就变成今天说的那个什么子宫内膜异位，每次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痛苦，而且子宫那个异位的内膜会随着血管到处跑，那沾到肺就会咳血，沾到鼻孔就会吐，就会流鼻血，这样子，就子宫内膜跟着血管到处乱跑，从沾这里沾那里，这样的一种病。然后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同学在这边试吃的时候是有一个组合，这个组合不是必要的啊，我这样子说同学是这样子用的，就是一颗温白丸配四颗那个妇人篇的大黄甘遂阿胶汤，因为大黄甘遂阿胶这个结构刚好是拉那个所谓囊肿类的东西特别有力道的，所以就1+4这样子，就是温白套装，他们这样给他取名字啊。那然后呢，这个女的就这样子，也是饭间夹一点，饭间夹一点，然后她的那个排出来的东西，除了大便排出来那个温白丸正常排出来的东西之外，她是那个，甚至是当年做手术的那个缝线都排出来了。当然，那女的也是很仔细的，拉什么东西都要在马桶里面挑起来看啊。真是，就是做手术的缝线都排出来，妈的，这东西在我肚子里面缝了几十年，现在脱落了。然后，就是整个子宫内膜异位，那个剧痛的月经跟这里流鼻血那个叫什么都好了。就是温白丸是，但另外一个案例是，这个女的她是整个子宫除了囊肿之外，是整个子宫都是硬掉的，因为大小的那个肌瘤满满的。那当然，如果你遇到 满满的子宫肌瘤一大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用温白套装来处理之前，你要先考虑的是厥阴病，就是它的体质上面什么常常会有的那个当归四逆加味汤症要先治好，就是那个能量的框架要先扶好。那如果你厥阴病的这个背景弄好了之后，那个女的啊，她的故事是这样子，她有点急，就她温白套装，她每次不是只夹一颗温白丸，是夹两颗温白丸。然后当然她吃的有点猛，所以给她吃的那个我们的朋友会说，你可不可以吃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就去医院再吃什么生气丸补一补，再吃一个月。但她就觉得说，如果哪一天又吃到，就是全身觉得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接下来上厕所就会很精彩，他非常期待。他说，因为没有人去他家厕所看到他大便，所以他就自己形容给朋友听，说那个吃掉段时间以后下下来的东西，都是黑色的，像白菜叶一样的黑血片，而且明明这个人是子宫肌瘤长满的，可是那些黑血片全部都从大便下下来，跟唐朝的医书写的一样，就那些东西都是从大便出来。但那个黑血片怎么样从子宫被抽到那里，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讲，那个肝脓疡那种病啊，有的时候我们中医的外治法，光是在肝的外面拔罐拔出黑浓浓的淤血，很臭的黑淤血，里面肝脓疡的淤血，那个淤脓会消失。所以，就中医的那个身体里面是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秘道的。所以，简而言之就是这个。有长满肌瘤的那个妇女，她的小的肌瘤大概就消散了，就不管她。但是就是第一个一个月的疗程，她的肌瘤是从12公分变成8公分，然后接下来再一个疗程好像是怎么样变成5公分还是，反正最后现在是现在2公分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疗效。那所以以我们温白丸的使用经验来讲的话，就是首先就是一次不要吃多，慢慢累积药性，它药性累积到一个点，它会稳稳的让你排出一些东西，而痛苦度不会太高。大约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当然，治伤也是一样，就里面的淤血啊，老伤淤血，所以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困惑。其实我今天听这个课，这个课啊都在卖药，在促销一些东西啊。那当我听这个课的时候，会觉得，我觉得我里面应该有很多淤血，那我应该是要吃下淤血汤，还是温白丸，还是吃大黄蛇虫丸？那这个就很简单，下淤血汤的主症是口干舌燥，觉得自己上火，或者脉象有过热。那大黄蛇虫丸的主症是两目暗黑，肌肤甲缩。那这些都不合，你再去想温白丸就可以了。那或者是子宫肌瘤的主症其实是张仲景习惯用的方式，桂枝茯苓丸了，只是。因为桂枝茯苓丸很温和，所以你如果吃桂枝茯苓丸一个月还没什么效果，那你要切换到温白丸也还可以。那我们台湾这边的老同学使用温白丸的感觉是，觉得说他过去因为生小孩的时候有做手术，所以这个下腹部啊做过手术以后说好像有某种粘连还怎么样，所以就下腹部的状况不是那么的好，就是或者是月经痛或者是怎么样。那当然，因为老同学自己也会用经方，所以他可能这个月经痛用这个当归四逆加味汤弄好，那个月经痛什么用什么用好，然后小健康医好。那有的情况他觉得什么阴道怎么样不舒服，乌梅丸很好用，怎么样怎样，反正其实同学自己是很会搞的。但是后来开始用了温白丸之后，他告诉我说，他之前用的这些经方不能说没有效，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馒头，吃到第一个馒头觉得。比较不饿，吃到第二个馒头比较不饿，然后终于吃到第四个馒头觉得饱了，那他就温白丸就是第四个馒头，啊，就是说到最后帮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收干净的是温白丸，所以这个如果你的下腹经动过手术或怎么样，对不对？那些痰盂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温白丸是一个很强而有力，而且你可以经过你的监控，让它的药性变得很温和。那它那个强而有力是一个慢的不凶猛的方法，然后让你把那些东西排除掉的一个方子。所以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酒痛丸的话，其实它的药理是差不多的。那也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什么心下痛，会有恶血积冷者，就是好像你的那个心脏，你觉得什么东西需要把它打通的话，那你用这个酒痛丸说不定是有相当的疗效。只是我只能说，因为近代用这个方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同学你也是可能是你认识人里面的第一个小白老鼠。那而且他说比较壮的人用酒一开始可以吃三颗，日三服。我认为各位同学没有那么壮。他说比较弱的人呢，就两颗也太多，所以你就四分之一颗左右开始吃起吧，以各位的肠胃。但是如果你要治的是胸口的淤积的话，那还是空腹吃吧。你用饭压的话，比较治到底下哦。那如果是用温白丸的经验的话，我大平时它一颗它撑得住，然后可以感觉那个药是在身体里面怎么走。那我吃温白丸是一颗会有一点肚子痛，可是其实是空腹吃比较过瘾，因为我吃温白丸那一颗的时候，肚子有一点痛的时候，我会发汗，然后觉得发汗的那个当下，身体很多寒气都被逼出来。就是简单来讲，就以驱寒来讲的话，发动比附子强了。所以就当然我相信我们同学都是很不怕死的，对不对？我发现我跟别家的老师相比哦，别家的学生出来都是学了已经快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还在说哦，我这个生病我必须要找老师开药我才敢吃，我自己是没有开药能力的，我不敢开。那我们这边的同学是明晓得自己没有开药的能力，什么药都敢开来吃，对不对？就是大卡车过来了，哦，我赶快来撞卡车，这叫什么？101次求婚。如果我没有死，你就要嫁给我。这个，所以就是过于不及啦，那我也就认了。那既然各位同学喜欢乱玩嘛，那你就玩吧，好不好？玩了之后再告诉我们，再告诉我到底吃成什么样子。所以这是刚刚岔题到兄弟店这边这样的。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太阳天是刚刚是哪里岔出去的呀？文歌散这边。那文歌散的话要岔一点点到厥阴篇啊。那个这个文歌散呢，其实这个散已经根本不是散了吧？这个对，这个是这样子，它在别的地方用煮汤的就叫文歌汤了，但是内容物是一样的。那这个。文革散它在这个太阳篇，它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这个人他有病邪，他脉也浮了，他太阳病，本来应该用发汗把他的汗发掉的，可是呢他却遇到了一个不好的医生，那个医生呢是不但没有让他发汗，反而那个冷水转之的意思是这个医生这样的喝了一口冰水，让大家对着他。这个汉朝这医生是到底在干什么的？我不懂啊，就是为什么医生要这样子对病人喷冷水啊？这是一个发烧了放冰袋的概念吗？不知道，反正就是被这样对待了。那什么东西？真的，你们小时候也有啊？这不是汉朝人独有的享受啊？那你们小时候那是什么？是游乐园吗？不是， 发烧。 发烧。哦。然后谁会跟你这么做？ 你下面的话，体里的水就很凉了，就带。带走不是？不是带走，是带人了。 所以这是一个冰袋的概念，冰枕的概念啊，就是所以还是有的。被这样喷过以后呢，那个肉上面呢就起鸡皮疙瘩了。那起了鸡皮疙瘩以后呢，这个人就变成更烦，因为他本来要发出这个邪气，反而被束在皮肤底下了。这样子，这个人就会又好想喝水，可是又不渴。他们这时候你要吃文革散，那这个到底，当我们以病机学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些什么病邪，甚至可能是什么热邪，被硬生生的束在你的皮下那一层了。那不过呢，关于这个地方的论述。还是会让人有一点小小的不太能替这个病定出一个坐标轴，所以我常常读到这条叫翻到 厥阴病的消渴那个文革汤就再比对一下啊、哦。那我看一下那个文革汤在应该是厥阴篇的后面吧。嗯。十一支一二二啊，厥阴篇的倒数第二条。这个人呢、啊，但是讲到消渴，我们姑且有一点想象，这个人可能是所谓糖尿病的患者吧，但不是绝对啊。张仲景只是照症状来分辨，这个人不是一定血糖高，但是他说这个患者呢、啊，不但喜欢喝水，更加的是有暴食症，就是狂饿狂吃。那么这个状态呢，用文革汤，就是刚刚那几味药还是用改成做汤剂。所以这个地方，那我们消渴这个地方看到是这么回事，我们再翻回原来太阳篇这个地方，就好像是这个又是一个可能用我们中医的病机学也不能替它定位置的不明原因 X 这种东西。就是在这个故事情节里面，就好像文革的走法有一点像是作用在人体的肺这个位置，那似乎这个意思是，如果用那个太阳篇的讲法，就是这个人的皮下的某一层有热邪闷在里面出不来，那这个不知道他是那个层是哪一层，那个皮下有热邪，那那里被束住的那个热邪会激惹的这个人不但口渴，而且食欲大增，狂吃饭。所以有暴食症的这种人，当然有的人暴食是因为失恋的啊、哦、之类的，那那个就不是这个病机了。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莫名其妙就是食量特别大，就是怎么样都吃不饱那种感觉，那以张仲景的这个文革汤在这两个地方的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是这个人的体内什么地方有热邪一直在刺激他的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的身体就一直产生那种要吃东西的反应。就比如说听说什么我们在吃的那个点心有一种东西叫洋芋片，你知道吗？你们大陆要改成叫土豆片吗？薯片啊。那据说薯片就是因为它的那个上面的那个碎碎的那个盐粉刚好在我们的味蕾上到达一个咸味的阀值，而那个阀值会刺激的人莫名其妙的会一直想继续吃下去之类的，就好像是之前的那个皮下的什么热邪在也不知道是在什么，这个以六气来讲是在阳明区块还是太阳区块，总而言之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热邪在那边的时候，就会刺激到一个人疯狂饮食不休这样子。所以在厥阴篇里面的文革汤是把那个皮下的那层热邪拔掉，然后让它变成那个暴食能够平息。那如果用这个太阳篇的话，那其实讲简单一点，那个张仲景的故事情节就是这个人会被喷了冷水，并且被闷住，然后烦得不得了。那他用的那个主症啊，说很想喝水，可是又不渴，这个主症临床不好用。因为其实如果是糖尿病的那个文革汤症的话，是喝水就喝下去了，也不至于说又很想喝水又不口渴，或者你也可以说详细的问诊是这样子，他家这个人一直灌水，那你问他你渴吗？不渴啊，就是想喝，也就是说根本不关系到口渴不渴，而是这个人就是不停的有一种冲动想把东西抓进来，就是他一直在吃东西，你问他你饿吗？不饿啊，但是就很想吃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跟口渴渴没关系，就没理由的就是一直要喝东西，一直要吃东西。那真正的这个东西病机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那另外这个三物小白散啊，他说与三物小线胸汤白散亦可服，可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三物小线胸汤那个小线胸汤就是错检啊什么的，所以后来就把它，有的人就说这个地方应该不是小线胸汤吧，反正它是治热结胸不是寒结胸，这里应该是竹简贴错了，所以就把那个小线胸汤那几个字拔掉，然后剩下来就串成三物小白散这样子。 那白展当然已经讲过了啊，就是他讲到八豆剂，如果是要吃的话，你用点白稀饭调着吃，比较刺激没有那么大。但如果这个八豆剂没有效的话，你就喝一点热稀饭就会有效。那如果拉得太凶，你受不了了，就喝冰水，它就会比较平息下来。事实上，对我来讲，就是真的肚子痛起来再拉的时候，好像喝冰水也不怎么有效的。那只是一个说法啦，反正吃这个东西就是要它拉的。那至于说，这个八豆剂从最原始的，就是挤压你的胸跟你的肠的那个三五小白散，到那个比较有一点技术含量的温白丸，再到唐朝的孙思邈的那个岐伯万病人，岐伯万病人里面就加了更多以毒攻毒之类的动物药了。那岐伯万病人它的主治是治那个所谓的蛊毒，就是三个虫跟皿那个蛊。那那个蛊毒它的知，对不起，孙思邈的书里面岐伯万病人是包医万病人，所以没有主症可以抓，就任何病都可以吃。因为老实说，就以我吃温白丸的经验啊，也是你就算是感冒，如果你空腹还吃一颗温白丸，它那个热气会把那个汗发出来。所以从今以后，同学都觉得差人不要学了。我认为说是温白丸包医万病是这样吧？但是岐伯万病人加了更多的走向更奇怪的虫类药，所以它会治到一个。就是这个下腹部异常鼓胀的病，就是它好像里面不知道塞了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如果它能够治疗这个下腹部的异常鼓胀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各类的饮食都会有帮助，在这个病人能够承受的前提。而且这种发动剂很明显的是会引起那个白血球、淋巴球去吃那些不该存在的东西的那个免疫反应，很明显的会激活这些东西。可能你这个人的癌细胞会长那么大，就是因为癌细胞还小的时候，这个人的免疫力根本就分不出他的癌细胞，不知道要吃。但是如果能够激活这个免疫力，告诉他这个东西很好吃，去吃，那说不定还是有希望的。所以这个八豆系统的药物，在我们目前这个阶段，在中医的世界还是非常有前景的。因为我们中医前15年到现在正在炒附子，还没有炒到八豆。那附子现在已经被炒烂了，因为很多人都吃坏了，所以接下来我觉得附子炒完就八豆的年代嘛，八豆炒完就砒霜的年代了，对不对？就是慢慢的都还可以再开发这个新的产品这样子。那接下来呢？他说怎么样的状态下，这个人如果是就是胡言乱语的话，那你可以。就是在他的奇门穴刺一下放血，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是，我觉得张仲景这个地方用到这个刺法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我不教了。所以因为会针灸的人，他整个退热或者是怎么样的针法本来就比我高，那张仲景的针法说不定看在会针灸的眼中觉得没有什么。那至于说我用药的人，我平常也不习惯刺这些东西。这就算了，但是大约有用过的金刚老师是这样说了，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肝经有热邪，弄到这个人会胡言乱语的程度，通常也能够在这个乳下的奇门穴一带找得到青筋可以放血的，那这样子放一下就顺便把那个热邪泄一下也是可以的，就是往上走让这个人神志混乱的热邪，那如果你奇门穴能够找到放血点的话，放掉也是一个办法。那接下来几个地方呢，就是妇人热入血似的小柴胡症讲过了，那柴胡桂枝汤讲过了，柴胡桂枝干姜汤讲过了，半夏泻心汤讲过了，那看起来是心下痞，但是按下去不会更难过的那个虚痞小青龙汤讲过了，那石藻汤算是讲过了，简单来说还是一样，就是要这个石藻汤就是拖得很久，然后这个人胸口那个什么扯痛得非常厉害的时候，那其他药都没有效的时候才用石藻汤。那再来这个泻心汤，它的原来的比较单纯的泻心汤是这个二黄或者三黄泻心汤，就是大黄 黄连、黄芩，只用滚水泡一下下，然后就把那个渣渣捞掉，就是短泡一下下，那个药气就能够把上面的那个热泄下来。那这是介泻心汤的基本零件。那你自己要用二黄还是三黄，那都随便啊。那至于他说，如果你有这个脾症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三黄结构，再加上如果这个脾症又会怕冷的话，你可以用三黄结构再加附子来暖一暖。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会用任何泻心汤，你觉得想要暖一点就加附子就好了。这附子是随你爱挂就挂的东西。那再来呢，这个我们在讲泻心汤的时候，他说如果这个人呢在泻心汤症的情况下，他嘴巴好干，小便不利的，那个还是回到五苓散这样子。就是这个五苓散就跟泻心汤症都有的时候，先用五苓散，就有的时候五苓散走通了，另外那边就好了。那另外这个生姜泻心汤，我说简而言之叫做叫做吐利脾，就这个人吐或者是一直打嗝出那个有食物味道的气，或者是拉肚子，那这种情况都是加生姜加重的生姜泻心。那甘草泻心也是讲过了。那接下来这个88条，这条文除了它的方剂四时之余凉汤之外，其实这个方剂这条本身是在教张仲景在教人怎么样治疗拉肚子。那他说被误下之后拉肚子，他说首先医生看到那种肠胃虚的拉肚子，你第一个选择是这个人肠胃虚水泄，那我觉得补强肠胃的能量比较有帮助吧，所以第一个选项是用理中汤去补暖他的肠胃，这是一般的虚冷型的拉肚子最常做的第一步。然后他用了理中汤还没有效的时候，他才会想说那我们可能要用另外一个方剂，然后还没有效他就会想到说拉肚子其实是要让肠子，要治它的话是要让人的肠子把水抽到小便那边，大便才会干，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开一些能够帮助他膀胱气化啊什么把水挂到另外一边去的东西，比如说像五苓散，或者是有一个治痢疾的方是用了很多利水的药物，比如说车前子之类的。那这种光是专心的从膀胱利水也可以间接的导引肠子把水抽干。但是即使是在张仲景的这一个说话的脉络之下，四时之余凉汤其实治疗的拉肚子也不是说什么下焦不下焦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人是含在中焦，他的水就是理中汤，含在下焦他自然就会有那个下利清谷的状况出来，那个是四逆汤。所以这个地方的四时之余凉汤，我们今天其实实际上在用这个方剂的时候，就只是来治疗尾闾不复这件事情，就是汗接气血的四时之，跟这个防止这个不该流掉的水就流掉的闾凉加在一起，是治疗我们中国人认为闾这个字就是口，就是一节一节的骨头叫做闾，那尾椎骨这个叫尾闾。那像是同时期的中国人的那个练内功相关的书，比如说《黄庭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尾闾不惊沧海劫，就是说即使你是有海量的内力，如果你一直在尾闾这边流失的话，那你也会完蛋。那尾闾流失的什么什么东西，当然后代的人可能会解释说什么房事不节啊什么的啊，这方面就是说你如果在这地方一直有这个性行为什么的，终于会把你的这个寿元喷完。可是尾闾这个地方的收不住你身体的精华，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症状就是会出现大肠油滑泻，就是你我这样说就很简单了。同学，你有没有，你们今天如果你今天是水泻的人，你在觉得自己要泻肚子了，然后赶快跑厕所跑过去，对不对？你在你坐下来拉之前，你夹紧屁股还是憋得住的，对不对？对，还是那个一兜水还是能够憋住一下的，是不是？但是尾闾不顾的人，他最常的现象是以为我是放个屁，然后噗一滩屎拉在屁股上， 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用这个方，其实也就是这样的状况，就是大肠滑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滑滑的就这样流出来，用这个方式最适合。那其他的拉肚子对这个也对不太到，这样。说到尾鱼啊，对，我想到一件事，你知道，我今天说我们尾鱼不顾，以那个中国人修道的立场会觉得不太好，所以要用这个方顾尾鱼吧。那你知道什么药是可以吃了以后让你尾鱼不顾的？就什么药是吃了之后可以害你变成尾鱼不顾？那个枣子、酸枣仁、杏仁、桃仁，再排下去有一个玉李仁，酸酸的李子的那个仁，玉李仁是这样子。如果你的三焦有热邪，你吃了玉李仁，它会把三焦的，要说热邪或者是热痰，往下带，然后带到命门，传到尾闾，然后让你喷大肠油，把那个三焦热痰喷掉。所以吃玉李仁可以马上就变成尾闾不顾，开始滑泻。那因为玉李仁是这样的一个走法，所以历代本草书解释这个药物的时候是非常伤脑筋的，因为觉得李子比枣子酸，对不对？它照理应该是走在肝胆这一边的胆经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它的效果是每次吃了就大肠滑泻？所以就是玉李仁在历代的本草书在书写的时候会觉得，怎么看它的那个什么性味、颜色什么，应该都是胆这边的药，可是以效果来讲都是滑大肠，所以就会想说这到底是大肠入大肠经还是入胆经的问题，然后就在那边卡来卡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啊。最多讲跟我们临床没什么关系。 关节脱臼可以加肠吗？ 我就在想有没有机会试看看喽。对，我其实有好奇过这件事情。只是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淋巴结脱脱，它是一个已经烧干掉的一个三焦，柴胡桂枝甘姜汤症，你吃柴胡桂枝甘姜汤，那个药对症还蛮刚好的。你加了玉里仁的人一天到晚跑厕所，那是不是跑厕所好的比较快呢？我不知道。所以至少我们中国人治疗美丽的方子很少用到玉里仁的，所以我这个还是属于不太确定的地方。那再来玄附带者汤，这个是在伤寒论里面，因为它的煮法也是十碗水煮到六碗水，去掉渣再煮成三碗水，所以它在方剂的归属上面常常被放置成跟这个柴胡汤啦、跟泻心汤是同一国的啊。那当然它的结构其实看上去也是非常像泻心汤，只是它的主症什么心下脾硬都不管了，因为不一定，主要是这个嗳气不除这件事情。8-40条啊，对不起，这个嗳气不除，全那当然这个地方它的主症，如果你今天是设计程式的工程师，就觉得有点麻烦。那这个方子它不是跟那个生姜泻心汤重叠了吗？心下脾又隔气，对不对？那要怎么分？是这样的，生姜泻心汤的那个隔气比较是偶尔隔一下，然后把食物的，就是吃完东西会容易隔，然后有食物的味道，而且是一次性的感冒。那玄附带者汤就是这个人有一点习惯病态性的，就是一直隔气。那另外就是如果你临床要抓这个东西的主症，要抓到非常精准的话，其实是一个身体感，就是你吃饭，你这一口饭只要要吞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异常敏感的，觉得这一坨饭在你的食道，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到了胃，嘣掉下去了，就你那个食道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当然，这样一个汤症，往往有的时候会挂到今天说的什么胃酸逆流类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因为玄附花是把这个地方腔子里面那些某一个位置的痰勾下来的。那 梗喉咙是弦复化症，就鼓棒里面喉咙梗住的感觉是弦复化在主打。那代赭石是一个向下镇压的药，张锡纯的那个镇肝息风汤有这个。那另外现代治疗什么，就是治疗原发性高血压血都往头上塞的镇肝息风汤，那又或者是如果代赭石虽然有一点点那个矿物重金属的毒副作用，那你偶尔吃一次应该也没关系啦。就是如果有个人今天是严重的撞到头脑震荡的话，代赭石赶快2-3两煮水喝下去，到脑震荡的那个症状会立刻缓解，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往下压的。那其他的部分就跟那个泻心汤结构是差不多了，所以大概你用这样的角度来想这个方子的话会比较轻松啊。所以就是好像你的那个食道到胃的这个地方，因为某种就是代赭石在压下去的那个什么东西，或者是玄附花要勾掉的什么东西的干扰，造成你的胃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有一种好像不想让东西进去然后想把它挤出来的那个感觉。那如果有刚好对到这个感觉的话，这个汤是很好用的。那接下来的这个桂枝人参汤，我就觉得这个方它是一个在《伤寒论》的整个逻辑之中被牺牲掉的方。因为桂枝人参汤就是理中汤加桂枝嘛，所以这个张仲景就好像说这个人呢又发烧又拉肚子，他同时有桂枝汤症跟理中汤症，所以我就在理中汤里面加一个桂枝把它发掉，这样子一个感觉。但是实际上我们临床在用的时候，你那个太阴篇有另外一个条文是，如果你是一个太阴病的患者脉浮的，那就直接只用桂枝汤就可以了。那临床上就觉得太阴病脉浮用了桂枝汤，然后发完了风邪之后这个人的拉肚子也有一点好转的，这样的故事情节是有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还需不需要用理中汤加挂桂枝，就变成没有什么实际的需要。所以在张仲景啊，这个可以降开，那个可以降开，其他的方法都很完成，完成度很高的时候，这个桂枝加人参就自然被牺牲掉了。那就剩下那个，那至于说刚刚在胸痹篇，对不对？虽然张仲景有说一个桂枝加人参汤，但是学习的人还是觉得前面那个方什么有后部啊，有什么感觉比较像，你知道？也是开前面那个方，所以这个桂枝理中汤就在两个地方都被别的优先顺序打下来，就变成很少被使用的一个方子。那再来呢，他说那个脾用三黄泻心汤或者是呕吐而不利用小大柴胡汤，这个都是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因为这些汤本来自主治你们都已经学过了啊，这些小的部分倒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下面一个瓜地散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胸口有什么东西塞住，张仲景会觉得你用那个甜瓜地烤干跟红豆，然后用豆豉煮热水，然后吃了之后这个人就会狂吐，因为瓜地这个药物是有催吐的功能，所以就吐得乱七八糟就好了。那今天各位同学都不会想吐得乱七八糟，所以没事了，这方就这样就算了。那个如果你要看吐法能够治什么病，那就当年我说极易东动有点怕一个好身后身小辈叫做永富毒孝安嘛，永富毒孝安他的师父都是日本的吐门高手，所以永富毒孝安的漫游杂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吐法的医案。那吐法就看那一本就会知道，哦，可以这样吐可以那样吐，万有很多。那这个比这个张仲景的吐法要推扩到更多不同的科别去。那如果我今天觉得，老实说，如果今天差不多内容，我用三五小白散或者温白丸可以解决的话，我也没有很想用这个方法来催吐了。我觉得说到吐啊，刚刚之前我们不是还教了那个少阴病的真武汤吗？就真武汤遇到这个人刚好有一些水毒在他觉得比较好找出口的位置的时候，喝了真武汤会呕吐水的情况还是有的，不是每一次都会，但是有。那吐过一次水之后，真武汤如果喝了之后吐水，你不要太害怕，因为他吐了一次之后 接下来就不太会再补了，他只是那个当下有多余的水，他这样就挤掉比较简单。那之后的话，他还是会吐水，或者是阴道喷水都有可能，就是阴道里面出水，反正就是有些他会帮水就近找一个出口硬挤出去，但之后他就会回到他的暖肾阳自然代谢的那个路数，所以但之前忘记讲了。然后再来8:46的这个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反正口渴的不得了，舌苔又黄又干裂，这种情况就，然后脉也是拔起来觉得很有力很扎实，那这样子的话主观感觉是热的，那叫做白虎加人参汤，反正就是白虎汤口渴就加人参。可是8:47，张仲景提出一个地方是这个口渴的不得了，心很烦，但是他并没有高烧，反而这个人背上微微有一点怕了，这个也是白虎加人参汤，这个在临床上是可行的，但是很少遇到，因为怎么讲，好像是这样子讲，人就有点像是真寒假热假真热假寒的问题，就是张仲景有的时候会，张仲景的医学像是那种治疗少阴病寒到不行的人，他反而会因为里面的阴寒然后外部代偿性的发高烧。那白虎加人参汤那种有里热的患者，有的时候是因为他身体里面某个地方过热，所以他全身都不产热来代偿这件事情，所以反而这个人脉，这个人的肺觉得凉凉的，那然后这个也不怎么烧，就是因为某个地方过热了，所以他就代偿。简单来讲，就好比说，我的表弟从前留学日本的时候，有遇到过一个好像有点痴痴呆呆的年轻人，那听说那个年轻人原来是一个正常人，然后下了课跟同学打篮球，然后打得全身很热，都是冒大汗的时候，然后就一大罐冰水灌下去，然后就倒地，然后就变那个样子了。也就是说，当你的身体好像一大罐冰水灌下去的时候，身体为了要跟那个冰水做平衡，什么地方就会用力产热或怎么样，然后就爆掉什么地方了。所以张仲景的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在暗示说，一个人心很烦口很渴的时候，就算是没有什么高烧，是他本人觉得我的背还凉飕飕的，这样子的情况你还是要打一下脉，看看是不是其实脉是很实热的，如果脉是很实热的，就说不定这个人体质其实真正里面是有什么热在里面，需要把那个热清掉的，只是因为他身体里面有那个热，所以就代偿性的其他地方都不产热了，大概是这样的故事剧情。那至于说后面的这个就是口渴欲饮无表症的，就白虎加人参汤，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已经因为这个地方故事情节还在太阳篇，那太阳篇就有会怕风怕冷，对不对？那这边已经讲到太阳篇快讲完了，所以张仲景说，如果这个人已经变成不怕风不怕冷，那代表他太阳篇已经不在太阳了，那要么就是好了，要么就是往里面走了，所以就变成怎么这个人不怕风不怕冷了，反而开始口渴了，但恐怕就是转到阳明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至于说后面的那个刺法，对不起，我没刺过，所以不太能替他说什么。这个请会针灸人自己看着办，我不会。那这个黄芩汤呢，也是讲过的，他就说要不然你用黄芩汤，用这个没有生姜的黄芩汤。是这个肚子绞痛的热性拉肚子有效，但如果你呕吐的话，你加生姜跟半夏这个呕吐常用药物也可以。那再来这个黄连汤，这黄连汤还蛮重要的，黄连汤跟厥阴病的那个干姜黄连人参汤是一个很重要的组合。这个8:51的这个黄连汤，其实它就算是太阳病，其实也它的那个气机的状况已经很接近厥阴病了，所以这个黄连汤，他的这个人的身体大约已经呈现了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以这个地方做一个横切面的话， 这个人的下腹部是冷的，上腹部是过热的，就是已经有这个地方是有黄连汤是太阳中的厥阴病调子。那一个人下腹部冷，上腹部热，他会怎么样呢？主症非常好抓，所以同学不用为这个抓主症而烦恼。主症就是这个人拉肚子的时候，右肚子痛又呕吐，就这样，就是肚子痛呕吐拉肚子。那是不是绝对拉肚子都没有关系？就是肚子痛又呕吐，就是用黄连汤，它里面也有暖药，也有清上面热的药。所以我在这边要做一个对比，这个腹痛呕吐黄连汤，那我们再跳到厥阴篇的干姜黄连人参汤。我不晓得这桂林篇能不能用，因为宋本好像那个方剂不是在那个位置。请问一下干姜黄连人参汤在哪里？还是哦，这个十一至七十九，然后是马上后面了。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这个同学你看一下啊，我们太阳篇的黄连汤跟厥阴篇的干姜芩连人参汤的差别在哪里？其实方剂来讲，黄连汤里面你看哦，有桂枝，有半夏，有人参，有红枣，简直像是泻心汤了，对不对？他说，而且他这个煮法是煮成六碗水，然后要分六次服用，这个是黄连汤。那干姜黄连人参就煮成两碗水，分两次服用，也就是相同的药啊，你看哦。厥阴病的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两边都有干姜三两，对不对？然后在太阳篇这边有黄连三两，那在厥阴篇这边也有黄连三两。在厥阴这边多了三两黄芩，太阳这边没有黄芩，那两边都有人参，是不是？那太阳篇这边是二两，厥阴篇这边是三两，是不是？所以你会觉得以药物的轻重来讲的话，是不是你会觉得好像太阳病这边的这个药比较大包，厥阴这边的这个药比较小包，这种感觉对不对？那可是呢，这个看起来非常类似的两个方剂，它的那个主症是画面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学习伤寒论的人来讲，有一个需要戒慎恐惧的地方，就是好像如果你今天是学习十方的话，你今天当个临诊的医生，好像差不多这个情况，你放点生姜，放点大枣，放点干姜，好像都可以放，你知道，就是那种都可以的感觉是通常会有的。你会觉得哎，我这里宁心安神，加一点人参也可以，加一点龙眼肉也可以，加一点薏苡仁也可以，加一点砂仁也可以，你知道，那种好像什么加一点都可以的感觉。可是这两个方剂它对治的主症就是完完全全那个不一样，就你这边多一位，那边少一位，都不太对。所以前面的这个太阳片的黄连汤呢，就是肚子痛，那刮胡可以拉稀啊，肚子痛，然后吐这样子。那后面的那个厥阴篇的干姜芩连人参汤，它的主症叫做寒格，就是底下的寒气，因为后面那个是这样，它虽然药比较少。我们一般会觉得人生病厥阴病比太阳病要重，对不对？所以照理说太阳病的药是特别一包，厥阴病应该是要更大包才可以，是不是？可是张仲景的用法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厥阴病的药比太阳病的小包的情况是多，比较多，也就是好像是太阳病哦，像是这个病人还是满盘棋子，你随便乱下丢几个子都没有关系。可是到了厥阴病，这一盘棋上已经没剩几个子了，你每落一子都要非常小心，就是因为你已经没有足够的元气可以让你调度了，所以反而你用药要引起的那个作用流量必须非常小。 然后把它拿来说成少阴病这种感觉。所以明明厥阴病比较严重，可是厥阴病的用药反而比较少，就是这个人力气不足以被那么多药使坏啊，就这个人元气已经量很不够了。那厥阴病的干姜、芩苓、人参汤是这个人叫做一吃东西，只要碰到嘴巴就狂吐不止，就是猛暴型的，不断的吐，吃到东西一碰到嘴就更吐，就这样子，就是只能吐，其他事什么都不能干，所以就是最顽固的那种呕吐，这个方剂是干姜、芩苓、人参汤。可是这个方剂看起来非常平平无奇，因为很多学医的人会觉得这方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厉害嘛，但这种感觉，事实上临床上面那种最难搞的呕吐，通常都是这个汤才能救得了，这样子。所以这方跟同学讲一下。那至于说后面的白虎汤，这也是反正脉浮滑的话，带了滑就是有里热了啊。所以这时候如果他不怕冷的话，就白虎汤。那再来炙甘草汤，治疗脉结束心动悸，讲过了。那接下来阳明篇的话，就是有这么多东西，都是你读过也可以，不读过也可以的。因为张仲景的那个分类法其实很没有意思。他说，比如说第一条，他说的阳明呢，有的是正阳明，有的是少阳阳明。他说有的是太阳阳明。他说如果是太阳病变成的阳明，是脾约，就是脾约后面有解释，是麻子仁丸症，这个人的大便小颗小颗干干的，像羊大便一样。然后他说如果是直接发在阳明的，这个就是完全大不出来的，这个大就是整个大肠都塞住了。那少阳阳明呢，他就是发汗利小便之后，这个人肠子干掉了，然后大便变得困难了。所以要分成，就张仲景的时候，他们在想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今天的临床会觉得好像有点无聊，就是大便完全出不来的是正阳明，然后大便是阳屎粪的是太阳来的阳明，然后大便呢大的时候觉得摩擦感很重的是少阳来的。我会觉得好像算了吧，就是差不多到最后什么方剂对什么主症知道就算了。那这些那之后的那些说明文字是这样子，就是说有这个病邪，因为前面的太阳篇，因为你要知道张仲景的书也是要给初学者读的，对不对？所以前面一再讲到怕风怕冷，所以张仲景现在就要讲，你到了阳明病之后就不再怕风怕冷了，反而是怕热出汗了。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为什么会得阳明病，张仲景给的理由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流在太阳病的时候就发汗发太多了，他身上没有足够的水气的时候，人比较干燥的时候，邪气就自然会穿过太阳直接到阳明了。然后再来一个地方，张仲景会讲说，当这个人的阳明病，如果他的身体湿气很重，然后小便又不足以把湿气排除的时候，这个人阳明病会变成黄疸。但如果这个人湿气不重，或者说小便还顺畅，湿气能够有出口，这个人就可以不要黄疸。那这个也就关系到张仲景的整套逻辑，他认为我们今天说的那个什么肝炎病毒的那种黄疸，张仲景是认为是阳明病的一种，这样，这是张仲景这样子为他的疾病做属性上的分类。那阳明病这些还没有想到方剂，我们就等一下再回来讲好了，我们下课讲。